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，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。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，我是可恩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，我是应成。 大家好啦，又到了我们这个爱管不管爱管家的时间，一样这一集也是云端录制，所以我跟应成老师讲话中间可能会有不到一秒的秒差是正常的， 对，大家请见谅啦。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。 对对对，哎，那之前呢、啊，我们有聊到说，比如说刚刚疫情的时候，我有讲到说我自己家庭的状况啊，跟老婆啊、小孩相处的状况。哎，那不知道像可能你自己、因为你是说你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嘛，那你在最近这两三个礼拜里面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知，或者是收获，或者是哎，突然间有想到说，哦、啊，原来我自己跟自己相处是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？ 我刚才之前有先跟大家分享，我其实是一个很习惯于独处的人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讲关我没有很难，我很习惯把自己放在一个简单的地方，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它毕竟还有环境的压力，比如说疫情啊、新闻啊、吵吵闹闹啊、很多的担心啊，还有我们家有个不好管的老人啊之类的，就是你还是会有情绪上的起伏，所以我后来就给自己几个练习。就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呢，我给自己的练习就是你想睡你就好好的睡，因为我是个独立讲师，我就是没有课啦，那你能干嘛？对，所以我就决定先顺应我的身体的需求，吃饭好好吃，睡觉好好睡，然后也没有跟自己一定要做什么，我就先允许我的身体想发懒，因为那个发懒不是真的发懒，是因为你有一个焦虑，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。那我以前年轻早一点的时候，我就有观察过，就是我身体会有一个逃避模式，就是当我在焦虑的时候，所以我就第一个礼拜的前几天，我就允许自己那个模式可以出来，只是我保持着观察，就是我知道你需要 OK。 那当我满足我的身体需要，大概到了第一个礼拜的尾巴的时候，就发现我开始可以好好做事情，我的脑袋跟我的身体可以合一，就不会明明有焦虑又不面对它。那前面几天过完，我现在就可以比较安定的状态开始，比如说开始改教案，开始做新的工作计划，然后也开始跟一些可能的朋友谈合作，或者请他们帮忙这样。所以到了第一个礼拜的下半段，我就可以一个稳定的工作模式。然后我还特别有一天花了一天的时间，把我家整理出一区网路工作区，不然我平常是没有网路工作区，我没有书桌，我只有一个工作室，可是那个工作室又不适合做网路的，或者是长时间坐在那里工作的，所以我就整理完之后，我就进入了一个好的工作状态。可是我后来发现只有工作状态也不够，因为你还是会有要面对自己内在的担忧的要怎么样处理它。好，所以我就开始会增加一点做陪伴的事情，但因为我毕竟还我是大部分是一个人独处，我就透过网络做这件事，所以我就开始做直播。那个直播我也不奢求有多少人看，我就是希望我每天透过网络好像在做一个陪伴的，就算没有人看，我就我陪我自己，我就开始不断的聊天对话，然后有时候聊数字，有时候抽牌卡，就做着做着就做了一个礼拜。然后那个礼拜晚上呢，我还会排那个开包厢时间，就是让朋友进来，他们是可以我们互相见得到彼此，可以聊天可以对话的，让大家也陪我度过那一段，我也陪大家。所以那第二个礼拜就会在一个开始有陪伴的流程的过程里，加上扣掉直播跟晚上开包厢聊天，我就会翻点书， 把以前看过的老的比较旧的书，有些还20年前买的书翻出来，然后也许随便翻一页再看一点什么，对，就开始会有一些跟自己的单纯对话，也不用透过网络，也不用透过聊天，就是很单纯的回来，包含、欸、有时候可能去做一下功课啊，静心啊，对，所以这2-3个礼拜下来，我会发现，嗯，其实跟自己独处还是需要不断的复习跟练习，因为以前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独处，可是时间没有这么的长时间连续性。那现在这3个礼拜来，它是个长时间而且连续性，你都要跟自己相处的时候，它就需要一点计划、一些准备，然后也要一些协助的工具，嗯，这样会对你很快可以进入身心的安定。那比如像我自己本来就是做颂钵啊，做疗愈的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工具以前你是帮别人做，现在你要帮自己做。我中间还开了一堂线上颂钵教学，就1:1家教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所以大概我自己独处的这3个礼拜是这样的演变过来的。 哦，欸，可是像比如说像可能你是因为是讲本来就讲师嘛，你可以可能是利用说，嗯，利用这些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后续之后课程的一些准备。可是像有一些是上班族，嗯，他硬生生的就是回到家就是没事做， 嗯， 对，可能就是真的是追剧，一直看电视，一直看新闻，搞得自己也是就是摆，对对对对，摆烂救台湾这样子。但是也不能，但是也不能一直这样子下去啊。那对于比如说像这样子的，嗯，这样子形态，原本这样形态的人啊，当要面对自己独处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他们？ 我的想法两个，一个就是如果你平时自己就不是个喜欢独处的人，你一定要有事情填满自己的人，那我的建议就是找一些学习型的东西，就是你以前想学你没有时间的，你现在就把它填进去你的空档里去学东西。我觉得学习可以让你保持一种我有进步不会慌乱的心情， OK， 这是第一个建议，就是去填充一些你想学的，各种以前想学以及现在开始接触的，透过学习填你的时间， OK。 那我自己也很理解追剧的心情，因为我也会有时候一追追3天连续一直看，其实追剧的核心内在是空虚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尽量把那个主控时间大脑移出去，放在作品上，你可以忘记你自己是谁。我不觉得追剧全部错了，因为还是有很好的剧，可是如果你观察自己的追剧时间已经太长太多了，你其实就跟我前面3天睡觉模式一样，它就是个逃避而已。那这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每天服用多少追剧，你给自己定一个 schedule， 就是我每天看3个小时，我就要强迫自己停掉，然后甚至缩可能1个小时，那其他的时间你就开始填充一点不是3C型的刺激，比如说 我会去翻旧书，或者是我会去听东西，比如说听演讲，就尽量让自己的眼睛不是用视觉的，开始用其他的感官，这样你的五感会比较正常，然后你也可以边听东西边做什么，比如说运动，那像我是习惯静心，就是你可以填充一些什么的人是不习惯独处的，是策略就填充东西。那如果你已经是个习惯独处的人，那你现在的做法只是独处的品质怎么增加，然后怎么多元的让你自己的独处的发展可以有更多的看见。因为以前的独处你可能有惯性嘛，比如说我就习惯静坐啦，习惯瑜伽，那你可不可以增加不同的独处的方式，让你以前没有开发的独处的品质可以增加。我觉得大概是这两个方向是可以比较简单，对于像我们这种单身独处的人可以做的。 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间我觉得真的要给自己耶，因为像比如说，哦，我是有家庭的，老婆小孩，可是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说，欸，那我自己有没有跟自己独处的时间，其实我这样算算好像真的没有耶，能不能空出这样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只是我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，那我觉得人都这样子啊，就是比如说你上班上一天回家也累了，你就会报复性的摆烂， 就看剧啊看什么，然后就是把自己也是把最后的时间填满，可是却没有好好的陪伴自己、嗯、我觉得今天这样子聊一聊之后，我会觉得说哎、欸，其实真的一天人家其实也有讲啦，你五分钟十分钟也好，只要有一段时间是你真的能够跟自己跟自己对话，就是静心也好，就做一些自己喜欢做阅读也好，都是很棒的事情。那个跟追剧又是不一样的概念在那边，追剧是要去填满把那个时间塞满，可是我觉得自己跟自己相处静心或者是阅读、嗯、那又是不一样，就是变成说去充实跟塞满还是不一样的概念吧。 没错， 对啊，而且我觉得 空白这件事还是很有价值的。 今天这样子讲完之后我觉得晚上就要开始，而且一定要怎么讲，也不是逼着自己啦，而是说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曾经 对 曾经我也是有过，比如说不是有21天养成一个习惯这件事情啊，那我有练习的去做一些静心，可是哎，到13天之后就破功了。然后破功你知道，破完之后你就觉得说哎，反正破就破了吧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发觉说好像越来越，然后你就没有再跟上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就变成哎、欸嗯嗯，这个东西不见了。 对，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找。那或许这段时间可以去提醒自己，反正没事都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把这个东西再抓回自己手上、嗯、去做一些除了追剧之外啊，除了就是把自己塞满的时间之外、嗯、还可以做一些能够自己让自己舒服开心的事情。 嗯，我那天在网络脸书啊看了一个艺人，他现在已经是瑜伽老师的丁宁，知道吗？ 丁宁我知道，他现在有在演戏、啊、 他的脸书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语言，我觉得好适合防疫期间的家长们，就是我需要独处的时间，所以当我在运动的时候你敲门我没开门，我就是在独处。我觉得很好哎、欸，就是对于每一个父母亲来讲，你就算留给自己十分钟都很珍贵，那个空白，但这个十分钟也会教导你的孩子，就是我需要独处，我也知道你需要独处，我们是可以互相尊重，尤其你的孩子如果大一点的话啦，我觉得这件事是、在疫情期间的，也是透过独处可以练习出来的尊重的功课。 对，而且小孩子都是在看我们大人做事情啊。我如果说今天在疫情期间就觉得小孩就看不惯他一直玩3C，你就一直跟他讲说、你要去看书啊，你要去做家事啊，可是爸妈自己躺在沙发上然后滑手机。 对， 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啊，你们自己都这样，我为什么要改变？对，所以自己家长皮绷紧一点，还是要做些什么给小孩子看、 啊。对，但是因为这个跟自己相处的，就是你一开始就算是逼自己好了，可是你渐渐的一次两次三次，你就会发现哇，这个时间很珍贵。 很多事情你去做了之后，就是可能每天还是面对一样的事情，但是有些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没有跟自己对话好的话，可能你会很多事情是发自于不情愿的，然后自己不舒爽的、可是哎，自己跟自己相处之后 对话过之后，可能一样的事情，但是自己会觉得说哦 OK 反正我甘心的，我愿意的，这样我觉得一样的事情去做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自己会更舒服， 没错， 更开心。 而且 我最后补充一件事哦、就是跟自己独处，尤其像如果是有跟家人共住的，那个时间不可能是一次很长，但你相信我，就算你每次只有片段的5分钟10分钟，你都会发现那个独处的品质对你们的相处是加分题，绝对不会是不好的。所以你也可以透过洗澡的那5分钟多洗3分钟，哎、欸，也很好啊。就是独处时间 哦，最近可以，因为最近有下雨啊，那个水资源比较可以没那么吃紧，但中南部的朋友可能就是要對还是要 稍微控制，不一定泡澡，但你在洗澡的时候是可以同时做点什么的，所以鼓励大家，就是疫情期间看起来好像你独处的时间变多了，可是事实上你真的有好好跟自己相处吗？这反而是一个很值得练习的疫情期间新功课哦。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，我是可恩，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，我是应成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 拜拜 拜拜。